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外国媒体皮特吉发表了文章。朝鲜巴西团结委员会网站绿色运动登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照片，还配以一张介绍朝鲜人民军军人在上世纪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英勇作战的图片。发表了文章，7月27号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胜利的日子。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载文介绍了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消息，还载文指出，上世纪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卫国精神在激烈的战场上都产生了无比的英勇精神，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一系列军事奇迹。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指出，由于新的并举路线，朝鲜得以迎来了加强军力的全盛期，终止了美国的侵略与核威胁。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和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网站载文详细介绍了战后美帝国主义者在朝美较量中接连遭到失败的事实。